一台救命车， 很贵的， 就在首体。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冰球的历史啊，当然说打得好的一定是在东三省当时的黑龙江啊、黑吉辽哈那一块，可是发展历史一定是离不开北京。 对的，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像冰球这种运动真的是一个我们俩常说就是一个国力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就是真的是大家最常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消费升级， 消费升级 之后那安居乐业之后大家干什么呢？那可能你可以选择更多的运动项目去参与， 对 对吧？ 对， 那有现在比如说很多地方冰场，连五棵松都有冰场，对吧？ 对， 以前有在气膜里，现在就直接在室外了， 花溪 life 的那个冰场。 对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太多了，然后机会很多，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来聊冰球这个项目啊，也欢迎您呢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为你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我是夏萌。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为大家去讨论儿童保险。很多家长呢现在都对于儿童保险如何配置这样的话题非常非常的关注，有的时候呢在实际操作的过程当中也会多少有一些担忧哈。那在这周节目当中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拿出来聊透了，聊细了。那今天在我们录播间的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李慧老师。 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跟大家来交流关于少儿保险的一个话题啊，非常开心有这样的机会。 给孩子啊在网上去配置保险靠不靠谱？很多家长都说这个我也没有功夫说一定要专门去跑一趟保险公司去了解相关的情况，现在大多数人都靠手机能解决所有问题了，那这网上买保险靠谱吗？理赔方不方便？ 准备好笔记上课。 我们先正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任何的保险渠道，包括我的理赔的方式，包括我购买的方式，都只是保险公司它我们说叫渠道的一种。无论是我们在线下买还是我们在互联网上买，那其实呢只要是正规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呢，问题呢都不是特别的大。我们更多的还是像刚才介绍的那样，我们要明确自己的需求，去筛选合适的产品。不一定说是我们在网上买的，可能我们印象中网上买的就一定便宜，其实也不一定便宜。那是不是买线下买的就一定比网上靠谱？其实呢也一样，都很靠谱。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还是从产品的角度去推荐，或者是从产品的角度去筛选我们合适的产品。然后另外一点是什么呢？说我们自己个人建议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新型的渠道，比如说银行。为什么说尝试从银行购买保险？我们从印象中好像银行就是存钱取钱做一些理财，为什么是要去银行买保险呢？其实银行购买保险的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呢，就是银行呢它可以通过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资产配置人员，或者说他们的理财经理，可以帮助你的家庭做整体的资产配置。 在整体的资产配置中呢，既有风险保障的部分，也有个人家庭财富增长的部分，这样呢就可以一体化的解决自己家庭财富中所有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只解决部分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可以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尝试去银行购买保险。 这还真的是一个新的思路啊，很多朋友都可能忽略了说银行也有这个保险方面的推荐啊，甚至是个人理财上的规划哈。 是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是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说他们关注到的一些这个保险产品啊，价格很诱人，保险的内容呢也非常的宽泛，唯独一个小问题就是这家保险公司它不是大保险公司，不是我们平时能够看到那么著名的保险公司。那么这些性价比高的产品，他们都是小公司的，理赔起来靠谱吗？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哈。其实这也是很多客户比较关注的啊，就是说你们保险公司在理赔这个环节会不会这个服务不到位啊， 对，会不会顺畅， 对，会不会顺畅。那你们跟大公司比，人家毕竟是有比较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理赔的经验啊，你们会不会靠谱啊？那其实我是觉得一个多年我在保险行业已经接近20年的这样的一个从业经验了哈，其实我们是说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优势，那小公司呢也有小公司的这样的一些优点啊。那么我们在保险的这个理赔上啊，包括保险的服务上，其实我们都是统一，不管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我们都是统一的受中国银保监会的这样的一个监管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从业的要求啊，管理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么具体在这个理赔的这个效率上啊，我们说其实小公司呢它是有一些优势的。第一个，小公司因为它规模小，它客户量呢相对这个大公司来说没有那么的庞大啊，所以它在这个客户的服务的这个效能上啊，它是更高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小公司因为它可能要面临一个这样相对成熟的一个市场的激烈的环境，那么它可能更注重服务，更加注重公司品牌的一个打造，因为它可能要靠它的服务啊去获得更多客户对于它公司品牌的一个认可。那所以其实一些小公司啊，它的这个理赔的速度反而是要更快的。像我们了解过的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公司，它的理赔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时效大概是在7到10天。那其实小公司呢，像以我们公司来说，我们的理赔基本上在3到7天啊，基本上是就可以让客户拿到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是说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人寿保险公司，它的这个产品你可以放心的买啊，这个理赔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我们说如果将来即便有一些纠纷，那么我们还有后面的银保监会啊，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监管其实是它的处理的原则是这个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啊，它是对于保险公司的权利其实跟被保险人相比起来它更注重维护被保险人的权益啊。 能理解，就是不光是理赔的速度效率更高，可能还会有一些附加的这种增值的服务哈。 是的。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重大疾病保险是家庭风险配置中应对重疾风险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帮助我们承担因为重疾发生而产生的高昂治疗费用、长期康复费用，也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由重疾带来的收入损失费用。北京人寿诚意推出京康优选 B 款重大疾病保险，它具备以下这几种特色。首先，第一点，百种疾病全面保障。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105种重大疾病和60种轻症疾病，全面覆盖重疾风险。第二点，轻症豁免3次赔付，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针对首次罹患并确诊的合同约定的60种轻症疾病，赔付30%的基本保险金额，每种轻症最多赔付1次， 所有轻症累计最多赔付三次，同时还具备轻症保费豁免的功能。如果在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后首次罹患并确诊合同约定的轻症，可豁免后期各期的保费，并依然享有后续的保障。若确诊时同时符合重症或高度残疾，直接给付重度疾病保险金或高度残疾保险金中的一项，不再给付轻度疾病保险金。第三个特点，特定重疾防护升级。合同生效或最后复效之日起90天之后，产品针对合同约定的重大疾病赔付100%保额。如果首次罹患的是合同约定的特定恶性肿瘤重度，则额外赔付30%基本保险金额。第四个特点，终身保障守护一生。健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提供持续一生的重疾、轻症、身故和高残保障，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目前该产品在北京人寿的主要合作银行均有销售，产品详情以合同约定为准，欢迎莅临详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十分保险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以及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关注本期节目。更多有趣的节目花絮呢，我们也将会呈现在抖音短视频的平台上，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大咖来了！ 每周二、周五晚8点， 北京故事广播和听听 FM 邀请文化、体育、演艺等领域知名人士 参与轻访谈节目《 大咖来了》， 分享有趣观点，讲述多彩生活， 更要实时互动游戏回馈听友。 每周二、周五晚8点， 锁定 FM 954北京故事广播， 锁定听听 FM， 好听的听哦。 阅读一本50万字的专著，你用了4个月。这4个月和之后无数的4个月一起，为你收获了事业。 恭喜你成为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 阅读一封2000字的信件，你用了8分钟。这8分钟和之后无数的8分钟一起，为你收获了爱情。 亲爱的，见字如面。从上一封信到现在，已经过了。 阅读一条20字的信息，你用了3秒钟。这3秒钟和之前无数的3秒钟一样普通，却足以毁掉所有。驾驶一辆速度为每小时60公里的汽车，低头看手机3秒钟，相当于闭眼驾驶了50米。专心驾驶，不看手机，别让3秒钟和50米决定你人生的长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夏萌。今年最后一轮寒潮来势汹汹，明天速冻模式会持续，全天气温依然处在冰点之下，大风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之中，外出还要做好防风保暖措施，远离零食搭建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会达到6-7级，平原地区的最低温度零下10度，最大相对湿度30%，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温度零下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晨练的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另外，明天白天光照不错，不太适合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1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8，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8。